指数4222点，跌65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1089点，升813点，总成交金额系1651亿1000几万。恒指夜期五月份系报20902，啱啱调咗20926点，跌77点，成交超过20000张。部分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377.4，升37.6；阿里巴巴102.1，升13.85；美团172元，升23.1；京东集团265.6，升36元；恒生中国企业73.86，升3.76；盈富基金21.22，升8.4；快手66.75，升5.5；友邦保险77.75，跌1.5；中国海洋石油11.22，升3.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847，日元130.07，瑞士法郎0.971，加元1.278，人民币6.61，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港金系报17920元，比上日收市升3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909.12美元，卖出价1911.25美元。港汇指数98.8，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机电工程署招聘机电工程师，地政总署招聘测量主任负责土地，卫生署招聘副医务化验师和言语治疗主任。非公务员职位方面，香港房屋委员会招聘定期项目一般助理，投资推广署招聘高级副总裁，负责家族办公室和经理，负责内地业务发展。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季节性救生员，是2022年度泳季。土木工程拓展署招聘合约工程项目组长。规划署招聘高级行政助理，发展局招聘地方营造经理，负责设计。政府物流服务署招聘钉桩机操作员。差饷物业估价署招聘物业估价测量见习生。渔农自然护理署招聘自然护理主任。劳工处招聘合约高级技术支援主任。教育局招聘项目主任、兼职项目主任、教学助理、文员、学生事务助理和临时学位教师。另外，公务员考试组公务员事务局的2022年6月的综合招聘考试及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消息亦都会刊登在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外交二十问， 翻到嚟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中国外交史嘅问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冰点，直至冰崩外交之后，中美两国先至解冻，并开启咗中美关系嘅大门。问题系冰崩外交发生喺边一年嘅呢？三个选择。A 1997年 ，B 1979年，定系 C 1971年呢？ 冰崩外交作为中国外交史上其中一个最重要嘅事件，更加系中美建交嘅里程碑。你冇理由唔记得系边年发生嘅？ 哎呀，今次咧，我真系一时忘记咗冰崩外交嘅确实年份啊！ 哎呀，我仲谂住靠你帮忙添。 嗱，咁我哋唯有推论一下三个答案啦。以我所知，中美建交多年， 八十年代，两国更加有多位政要领导互相外访，可见自八十年代中美关系已经正常化了。所以乒乓外交发生的年份呢，应该是更加早，一是就七九年，一是呢就七一年发生。 你提起七九年，我又好像醒起一些嘢。一九七九年的一月一日，正正是中美正式建交的日子，所以乒乓外交绝对是在之前发生的。我想正确答案是C 一九七一年， 冇错啦。乒乓外交发生于一九七一年，当时结束了中美两国二十几年来人员交往隔绝的外交局面，自此中美关系大幅解冻。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亦成功加入联合国。去到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逊访问中国，正式开启中美关系的新一页。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康文设施重开之后咧，炒场咧就更加犀利。人制排球队教练陈建达： 呢一波疫情三四点去到咧，都系 book 唔到我哋想 book 嘅场。前嗰晚已经见到有人喺度排紧队，准备第二朝 book 场。 马生： 咁多年 book 咁多样嘅场都咁难嘅，犯法嘅人只系九十日停咗佢系冇意义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大家好，嚟到今晚四月二十九号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啊，今日当然啦，如常就有我咧，黄仲远啦，同阿周 Sir 周志恩。 喂，大家好啊，喂。 咁咧，喂，我先问阿周 Sir 啦，喂，今日我咪睇咗你个 post 嘅，咁啊，应该好多人都系做紧同一件事啊，扑紧啲嘢咁样啊，系咪先？咁啊，喂，你今日扑唔到，心情如何啊？ 唔係，我其實唔係撲㗎，我係認真想呃 like 嘅啫。但我反睇到大家啲反應，我就真係好歡欣喎，反而 係嘛？ 我仲周圍走去咧聊啲咧，因為有啲人真係好想撲到㗎嘛。咁、有啲朋友直情不惜公本啊，講到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咁大部分人都撲唔到啦。咁、但我喺旁觀睇人哋撲咧，又好好歡欣喎，真係 好開心係嘛？ 好開心啊！ 嗱，今日咧我哋就唔係講緊話撲飛啊，或者睇咩演唱會咁樣。咁啊～同阿頭先阿周 Sir 嗰個感覺咧，就係、是、好大關係，因為今日我哋講嘅咧就係、是、快樂主義。咁啊，喂，我先問阿周 Sir 一樣嘢先啦。喂，你出個 post 個目的係點啊？你個壓力係咪都係為咗開心快樂啊？ 嗱，我覺得咧。一陣我講一講我對題目嘅睇法先。 好啊。 但係我係絕對係知道 like 咧，即係我。絕對知道我出嗰個 post 係會呃到 like， 而啲 like 咧係令我個心底裏邊咧係開心嘅， 有啲喜悦咁樣， 有啲喜悦嘅。咁但係咧，我報一報我對個題目嘅睇法。嗱、快樂就好容易啦，好容易理解，好直觀嘅，大家嘅感受嚟嘅啫。但係有個主義兩個字咧，我覺得咧、喂，好似曬我介紹一啲喎，兄弟。 係咪啊？咁啊，嗱，快樂主義呢一個題目咧，即係其實咧就係、是。 我同一位啊，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就是我哋今日嘅，其实都唔系嘉宾嚟， 我唔觉得叫嘉宾， 佢系主持嚟噶嘛，就系阿万玉麟啊，系啊，玉麟兄， 系你好， 我谂大家有听星期日或者平时夜晚可能都会知道阿万玉麟啦，咁系我哋其实一份子。咁其实话说就我哋喺度倾开偈或者点样嘅时候咧，万玉麟就话、不如有冇机会讲下喂快乐主义喂，点解咁叫做心血来潮呢、想讲快乐主义呢件事啊，仲要喺疫情喎、 啊。就係、是、因为疫情啊，你好啊，仲远卿有周 Sir， 第一次同周 Sir 见面合作真係好开心今日，所以都系快乐。就係因为疫情呢，发觉我哋点去抗疫係咪，已经讲咗两年几。咁亦都呢真係有啲人即係睇到报纸或者好不幸呢染病。但係更不幸呢，有啲就係冇病都变咗抑郁，因为好多活动冇咗。冇運動啊，冇得出街啊，冇得做生意啊，見朋友諸如此類，或者同家人要分隔啊咁，咁就係話個心態或者心境點樣去調節或者平衡咧咁。咁心血來潮咁嗰次同你喺 WhatsApp 嗰度大家問候啊咁，咁突然間個真係突然間爆出嚟嗰、那個意識。 睇啊 ，Sarah， 其實呢個咧，我好似頭先阿周想講咧。快乐就大家都好直观知道系一个感受，而且咧，我觉得都得意嘅咧就系、是，都不知所以咧，大家咧都基本上成日都会觉得快乐就系人生嘅终极目标， 系 即系人生最紧要快乐。即系你谂翻，无论系传媒啦，大家可能甚至乎读书啦，又或者喺心理学界里边啦，讲正向心理学啊，大家都成日会提到关于快乐。开心呢一个字嘅，咁大家都认为快乐应该就系人生嘅终极目标啦。最紧要快乐香开心心咁嗰只，唔知道大家又点睇咧？咁同埋好似头先阿周 Sir 咁讲，喂，加咗个主意，咁啊系咪真系又有啲唔同嘅方向咧？系啦，好似真系好似煞有介事，好似将呢一样嘢变为自然而然系 OK 啊。如果变为一个主意，好似大家要追求咁，又会唔会好似好突兀？ 勾起翻我咧喺大学时间读即系比较文学啊嗰类嘅课题咧，嗰阵时都读过一啲关于即系所谓快乐啦。当然啦，我哋先讲少少中国传统个快，中国传统个概念咧，我睇翻我哋嘅 fans page 里边都有朋友提到，就好似话冇传统冇乜快乐呢个概念嘅。咁但系咧，如果你查翻啲古籍咧，快呢个字嗱，我哋而家我哋成日讲快就 fast 噶嘛，即系快慢嘅快啊嘛。原本唔系个快字系讲速度嘅，原本个快字系从心嘅，系讲喜悦。嗰種感覺嗱樂咧，如果我哋傳統裏邊係講咧，人者拗山，智者拗水，就唔讀樂嘅，就讀拗嘅可以。 哦，即係你話嗰個快唔係速度個快，係話大快人心個快。 冇錯啦，快意恩仇嗰個快都得。即係其實個過程裏邊係講緊一種內心嘅一種愉悅嘅感覺。但係呢度點解我會特別講翻中國傳統古代，同埋我喺大學裏邊讀嘅西方嗰個分別咧？嗱，西方咧就用咗好多時間，我讀嗰陣時就發覺咧，佢用咗時間去分別咧。所謂咧肉體 bodily pleasure， 即係肉體上面嘅快感、快樂，同埋精神上面嘅嗰種嘅唔同。嗱、我嗰陣時讀書就讀咗好多呢一啲嘅。嗱，咁我諗今晚我哋點都會睇到呢啲部分嘅。 一定 嘅 啦。 咁但係我又想講啊，喺現代人裏邊咧，其實咧唔知點解嘅，我尤其是我哋可能營營役役啦，好辛苦啦，各樣嘢。其實我哋咧好似又分得好開兩樣嘢，但係實際上面又唔係好識分嘅。所以我覺得今晚值得討論呢樣嘢咧，尤其是頭先玉麟兄講到喺疫症之下咧，其實。身體上面嘅苦楚咧，譬如困住喺個地方，咁啊冇得喐動，咁呢個已經係一種即係唔開心嘅感覺啦。但係其實又有啲人會話：，喂，我可以超然物外嘅啫，我可以喺個床度可以冥想自己去咗呢個冰島旅行都得㗎。嗱，有啲人做到，有啲人就冇咁方便做到嘅喎，或者諗唔到可以咁做。究竟呢個又點樣慢慢一步一步產生到呢一種唔同嘅即係情緒或者感覺嘅咧？我覺得呢個都值得探究。 係。 有两兄弟 啊！周 Sir 正话讲到一点，好好讲中国传统咧。咁我哋中国人一定要知道啦，系咪？即系喺一个孟子嚟讲，佢一讲就系人同禽兽同动物有咩分别咧？咁就即系已经带出咗即系好多问题出嚟嘅，系嘛？如果我哋系为咗譬如话困住你唔出得街嗰个咧，其实就系一个可能生理上嘅困顿。你唔喐得。阿周 Sir 正话又讲啦， 我可能冥想我自己去了冰島呢，那個是精神上的。而我想在西方和東方哲學家或者心理學家宗教家其實都已經在即孔孟耶穌時代已經說了、我們有靈魂嘛，有聖靈嘛，有一個精神境界嘛，同埋我哋個肉身有一個肉體嘅需要。咁即係好多時係話，我哋而家食飯其實係個 body 需要食，我哋個胃需要食，我哋棚牙需要食，係咪我哋個靈性需要食？未必㗎。我頭先同兩位講，有時我都會斷食下，為咗即係將個身體提高啲咁係嘛。咁有啲譬如道家聽辟谷七日、水都唔飲喎，可以有啲飲水啦，係嘛諸如此類啦，即係各種方法。咁呢個就係已經分咗，正話帶出嚟嘅問題就係你講嘅快樂嗱，我哋講快樂係一個價值觀又有喎，係嘛？我對件事開心，所喜所惡已經係分咗出嚟。咁而個問題就係話分一個精神層次、一個心理嘅層次、一個生理嘅層次。生理嘅層次就係我需要食嘢啊，我肚餓咁、兔仔需要食嘢，獅子需要食嘢，人需要食嘢。咁呢個係咪人？嘅本質咧，就我諗宗教家、哲學家個個都話唔係， 但係我覺得都得意嘅咧，似因為我自己咧，其實去睇翻快樂呢件回事嘅時候咧，其實係真係源於咧，我喺心理學裏邊咧正向心理學嘅興起，跟住佢講 happiness， 即係其中一範嚟嘅，係其中一範，佢唔係所有嘅範數， 係 咁咧，跟住我就會睇翻究竟。各个方面点睇快乐呢件事，咁从而咧我就睇翻啲你话哲学又好或者伦理学又好，即系佢都会有讲到关于快乐嘅定义啊，或者以前快乐主义啊，或者甚至乎我哋都倾过快乐主义定系享乐主义啊，因为会有唔同嘅阶段嘅时候，唔同嘅一啲嘅哲学家又好，佢个理念有啲唔同嘅。而講我自己会睇嘅话咧，即系当然有一个学说，可能甚至乎最早嘅学说，其实系讲紧肉体上嘅一啲嘅快乐，即系佢肉体上，大家我谂你即时会谂到性或者点，但系其实佢未必系嘅，即系佢嘅意思，总之就系我当下最快最强烈嘅一种嘅快乐，就系由肉体度得生嚟嘅。因为精神上嘅快乐咧，可能会漫长啲，或者甚至乎冇咁强烈，即系佢嗰个情况。当然啦，嗰个嘅学说就比较系似当下，即系甚至乎佢会觉得系以前嘅快乐。是已经过了去，未来的快乐你是捉不到的，所以当下的快乐先是快乐。这个是其中一个，其实呢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当我看的时候呢，这个似是一个最早期的一个讲紧快乐主义的一个情况，但是反而跟现在呢，我觉得有它的相似之处的。不过我哋等间可能再讲啦，而家嘅话。咁慢慢可能佢再演变发展嘅时候呢，佢就会可能讲到精神上嘅快乐呢先係比较你可以捉到嘅一种嘅快乐。係啦，因为肉体嘅快乐你靠可能好多嘢嘅一啲嘅刺激，或者一啲呢你可能未必一定会发生嘅嘢而先至会得到嘅。但係你精神上嘅快乐呢，你就可能比较可以控制得到。再加上一个啦，呢、這个开始呢，其实呢度呢就冇咁，你都可以咁讲嘅，呢度嘅心理学呢就似啲少少呢，就係、是、以前阿色文佛呀，阿弗洛伊德佢讲緊一个自己嘅肉嘅时候，其实係几同呢一个係几相配合嘅。但係之后发展落去呢，法洛主义呢同心理学里面呢有少少嘅配合过，就是例如讲緊啲利他主义。即係心理学就叫做altruistic 啦，即係话我全心全意为其他人嘅。咁当然呢个都当中衍生喺心理学里面呢，就话究竟佢全心为人嘅时候呢，佢有冇一个功利喺度呢，即係 utilitarianism， 即係嗰个嘅情况喺度嘅呢。咁我以后跟住我睇返呢，快乐亦都系有咁样嘅学说嘅，即係话呢个学说就系乜嘢都系快乐。即系你做乜嘢呢，最后都系为咗快乐、包括你帮其他人都系为咗快乐。咁所以呢，你从呢度少少嘅发展去睇到啦，其实快乐都几大嘅，几多嘅唔同嘅层面囉。 即 系我会睇，同埋我觉得都相对上几难定义，几人定义㗎。 我想補充少少先。我有陣時教書咧，我都用呢個比喻去講嘅，就係、是、飲食。大家知道好中意飲飲食食噶啦。係。我以前教殷海光嘅人生的意義嘅時候咧、嗯，其中都講到啲價值層，其實同 Maslow 嗰個好似嘅。咁、 嗯、 啊，其中即係我諗所有讀通識或者讀中文科嘅同學仔咧，可能都會聽過呢個馬斯洛嘅人生需要啊，各種金字塔啊，嗯、各樣嘅嘢。其中我成日用一個比喻就係咩咧？譬如頭先講到肉體上嘅快樂，嗱，我試下套落去啊。我哋好肚餓， 嗯， 於是乎，譬如玉麟兄啊，逼哭咗兩日，然後跟住突然間，咦，見到珍馐百味，砰一聲就好興奮咁食，跟住見到自己好想食嘅，可能係甜品啦，假設咁我一見到就好好中意好食啦，咁食好多。好啦，咁呢個係滿足咗我哋肉體快樂。嗱、啊，好得意喎，喺西方咧好多時咧，呢種肉體快樂後來就被貶斥成為一種咧，即係你哇，你竟然啊，你都講啲肉體嘅嘢，你唔講精神嘅你個人， 瘦啲瘦性啲係嘛？ 係啦，你唔夠高尚啊，講啲嘢。嗱、嗯，然後慢慢追求就啲精神上邊多啲噶啦，譬如可能係咧。咦，个蛋糕会唔会有啲多啲嘅 decoration， 即系多啲嘅装饰品咧、嗯？或者个食味会唔会好味啲？嗱，唔系净系食饱咯。嗱，我头先食咗好多嘢，全部好饱就好愉快啦。但系而家我发觉要食美食，嗱，咁呢个就高级咗咯。吓、啊，有美食嘅追求。咦，但慢慢慢慢，我发觉，咦，唔系净系要美食嘅追求，可能我有个道德上面嘅嘢。譬如我要食一啲咩咧？可能我要食一啲咧绿色包装啊，唔系绿色包装，因为应该话系一啲咧同环保相关嘅。 嗯、 可能喺里边咧，甚至乎我系咧帮一啲咧，非洲儿童啊，如何买个蛋糕之后，如何捐翻钱俾佢嘅，个蛋糕未必特别好食，但系里边嘅意义好强。 嗯， 嗱，于是乎我得到嘅满足感同快乐又增加咗。嗱、 嗯， 我哋好多时就用呢一个咁样嘅角度就讲，哇，最后咧嗰个高度就叫价值。 嗯， 一有道德，一有价值，就是、由我哋个人嘅肉体到精神嘅快乐，再高一层咧就系、是。普世啲嘅，甚至乎一種道德層面上面嘅快樂。我哋好多時都用呢個咁樣嘅階梯。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後現代主義嘅社會裏面咧，有啲人又講翻，喂，唔好成日貶斥啲肉體嘅快樂。 嗯， 肉體嘅快樂都有佢嘅意義喺度嘅。所以今晚咧，我諗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層次咧，出出入入講下快樂咯。 係啊，係啊，呢、這個相當有趣嘅呢個問題。 都 係另外一個角度，我哋去睇咧，就係譬如話。我哋眼睇到嘅嘢，所谓视觉享受，视就眼睇到，譬如一出戏、一个话剧吓，听啊，视听之余咁听音乐啊，听广播啊，咁样啊，听演说啊，听验尸啊，咁呢、這个视听之余咧，就系、是、一个感官嘅，咁喺个感官上边咧，系会得到快乐嘅。 所以啊，玉麟兄所讲嘅，睇起上嚟。即係感官上面嘅快樂係一種快樂，係咪？ 係， 仲可能會有其他唔同嘅快樂。咁啊，阿玉龍兄咧就揀咗一首歌，我唔知呢個係咪就同你個所謂嘅感官快樂係好有關係咧？點解揀呢首歌啊？ 我就揀咗《歡樂今宵》呢首歌。 係古巨基㗎，係 古巨基，就唔係以前電視台嗰個。咁其中咧，佢講到即係啲歌詞，我都幾得意嘅。其中佢每次 repeat 有一句咧，就係話《歡樂今宵虛無縹緲》。 嗯， 咁呢個虛無縹緲咧，大家都可以聯想到可能佛、可能道、可能宗教係咪實際嘅嘢咧？咁而我諗我哋三位啦，即係童年時都經過嗰個節目《歡樂今宵》嘅。係咁啊，頭先都講啦，係嘛？你活在當下，樂在當下，係嘛？以前嘅去咗追唔到啦，他日嚟嘅唔知得唔得？就係今日啦。 好啦，我哋一於聽下古巨基嘅《歡樂今宵》。 梦与真之间就只差一寸，要是留着你真实地纠缠，怕没权利以后留恋，情愫与相思如最爱的书，没了那一张没翻开的勇气，故事何样美，终极是分离，不敢好奇玷污结尾，犹如无人敢碰秘密，现在被揭晓，另一 承受不了，欢乐今宵虚无缥缈，再没余地继续缠绕。谈情一世，发现愿望极渺小，留下一点距离回味由自心跳。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造成的影响，据路透社获得的一封信件显示，乌克兰驻瑞士日内瓦的外交使团今个星期向世卫欧洲办事处主任克鲁格致函。信件获得包括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大约38个成员国签署。信中要求世卫不迟于下个月9号开会，提到俄军攻击卫生设施、打乱的疫苗接种活动，以及担忧发生放射性和化学事件风险。又建议总干事谭德塞在下个月的世界卫生大会会议上提出讨论。世卫组织暂时未有回应报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522点，跌3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15点，跌7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29.64， 瑞士法郎 0.971， 加元 1.278， 人民幣 6.608， 英磅對美元 1.256， 歐元對美元 1.055， 澳元對美元 0.71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4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909.55 美元，賣出 1910.23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西部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此外，与偏东气流相关嘅云带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星期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最低温度大约19度，下周中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 我哋唔估系小朋友自己做快测嘅，因为咧始终嗰个快测剂咧，同埋嗰个快测个棉花棒咧，都系要有适当嘅监督，同埋咧要有质素准确先得。所以咧年幼嘅小朋友咧，我哋建议家长咧一定要陪住小朋友一齐做，同埋咧嗰个结果咧，如果当中系有怀疑或者发觉小朋友有唔舒服嘅话咧，应该尽早通报翻俾学校知道咯。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怎样可以到内地升读大学？ 透过北京大学香港的博雅人才计划招生，即是保送的途径是入到这个大学的800几个人报名这个计划，而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去入读了这间大学。 麻烦正在就读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三年级朱雅贞的分享。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摘星之路，主持钟杰良、钟慧华。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港台31国剧周末影院呈现《公分》， 八个独立单元讲述八位功勋人物故事。 裕民大队前往新疆做氢弹试验，但系实验营里边嘅煤都未运到嚟，过壁滩冻得要死。老马问裕民今次嘅实验成功率会唔会有八成？但系裕民冇答佢呢一次嘅任务会唔会功败垂成呢？ 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功勋港台电视三十一。 各位，而家由郑瑞文同大家预报听日嘅天气。预测听日系大致。 喺 Karen 始终念念不忘喺公仔上报天气。 唔系，我想睇下自己有冇生锈啫嘛。 你直情冇离开过咁啦。今个星期请嚟咗天文台嘅团队，就系讲下电视天气节目点滴，又点少得你啊？ 而我就请嚟理大嘅郭永谦博士讲下未来食物嘅研究。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翻到嚟咧，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二节，咁啊，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快乐主义。咁啊，除咗我黄俊远啦，同阿周志恩周 Sir 啦，咁啊，今日仲有阿万玉麟嘅。咁啊，玉麟兄咧就欢乐今宵啦，即系头先就讲紧咧就系个感官上边嘅快乐。咁啊，咁呢个一定都系快乐嘅。我仲记得咧，以前有一套戏日本嘅都好出名嘅《感官世界》咧。 系， 嗯， 咁可能系一个感官上嘅一啲嘅享受又好，或者刺激嘅一啲嘅极致。咁即而且个呢个系其中一门嘅学说，都有走呢一个方向嘅。 系， 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好似阿周 Sir 咁讲，只系追求呢一样嘢嘅话咧，喺现代世纪嚟讲咧，睇起上嚟就好似系。被贬得几大嘅咁嗰只，阿耀麟兄点睇咧？ 系啊，嗱，我哋当譬如头先阿周 Sir 一开波已经讲啦，系咪？即、就、系、是、追求，如果我哋系一个主义咧，即、就、系、是、其实就系我哋今晚佢唔系话上哲学堂，问题就系一讲主义咧，你一个旗号，一个派别，系咪？一个即系、就是、一条大路咁样去嘅，咁、变咗咧，无形中嗰班开心祖师其实都好紧要嘅，就系、是、我觉得快乐同痛苦之间点样做咧？我就要追求快乐，减低个痛苦。咁喺我哋嘅现实生活，我唔知道中世纪好啊，先秦好到现在好，人系始终生出天生系求安逸嘅，或者系求美满嘅，求快乐，有种满足感嘅，你先可以噶嘛。如果成日即系苦吊吊唔开心抑郁咁，系冇咗个动力或者创造性嘅，即系我觉得吓，咁系要快乐嘅。咁頭先我哋都有講到，你快樂其實視聽之餘，感官係好緊要。咁亦都有 touch 到，有講到心靈好緊要。而一樣嘢就係話咧，喺感官上，譬如我哋而家睇到嘅嘢、聽到嘅嘢，其實就係向外嘅，求知識、求食物，全部係向外嘅。你係心理需要啊，還是生理需要咧，都係向外嘅。咁睇一套戲可以令你喊，可以令你笑。可以令你忘記好多嘢，可以勾起你好多回憶，係嘛？咁但係譬如話心靈上，即係有陣時就話快樂主義受薄，其中一個點就係、是，如果你淨係追求快樂，你即係對其他嘢冇興趣喎，即係去到極嘅時候，我唔需要對任何有興趣。但係如果你當你對冇一樣嘢有興趣喺世界上嘅時候，你又點樣揾到快樂咧？係呢個係一個所謂吊軌嘅位嚟嘅。咁所以話。其实快乐的时候人之中我们是高过其他动物的嘛。这个当然了，喂，那你是不是自己称高了啊，这样是吧。但是事实上个灵性个本性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是走不掉这样东西的。你只是如果说是求本能啊，食啊，性啊，这些东西只是听啊，这样你是被一个外物或者世界上的现象是带着走的。 嗯。 如果我哋用思考，我哋用心灵，我哋发挥呢啲嘢吓，譬如话恻隐之心咁， 我哋思考到，哎呀，好凄凉喎，佢我系要帮佢嘅，好似话啲人捐赠器官咁，有一日同啲朋友讲，系真系好值得大家即系尊敬歌颂嘅。谂下捐赠器官个人，佢冇谂过要啲咩报酬。讲真一句，点计啊？我眼角膜值几多钱啊？我个肾值几多钱啊？如果系真系捐出嚟嘅话，咁即系呢样嘢同快乐咧又扯唔到关系嘅，系嘛？另外一类，譬如话。我哋好怕嘅，要避开痛苦，追求快乐。呢个快乐主义想讲，每日都要快乐嘅。咁我哋睇睇，有啲人做嘢，得闲修女，佢做嘅嘢，喂，讲真咧，唔好话佢即系嘅行为咁值得世人所尊崇嘅，封咗圣啦，系咪？其实唔需要讲宗教嘅，系好值得歌颂嘅。即系试想。我掉砖头俾大家十倍嘅人工，未必有人肯咁样做。 去到一个最贫穷嘅国家， 佢有得拣个 地方， 以佢个学识，以佢嘅视野，以佢嘅人格、人品，佢大可以拣，分分钟佢可以做一个国家嘅总理，一个领导人，或者做一以佢嘅，我谂佢嘅智商一定高嘅，或者个 EQ 一定高嘅，做商界嘅领袖咁，可以搵冇卖咁多钱，佢偏偏唔拣。佢揀嗰樣咧，正正同今晚嗰個我哋嘅主題相反。 嗯，所以玉麟兄所講嘅就係、是，某程度上咧，好多可能嘅快樂主義咧，都會睇快樂就係善咯。 係， 即係當我認為追求快樂係我唯一目標，無論係佢嗰樣係叫做肉體快樂，定係精神快樂，定係所有嘢，即係利他主義嘅所有嘢，我做嘅。最终我帮人都是为了我自己快乐。如果他认为这个是唯一目标的话，亦都是唯一一个善的话，那他就看得太死了。因为刚才玉麟兄刚才所说的就是、所谓的善可能快乐只是其中 一部分。而当中你说德兰修女做那件事亦都是一个善。首先就是善不是只是等于快乐。而善还有很多途径可以达到的。系啦，咁就快樂就係其中一個途徑，係啦，即係或者其中一個方向啦，即係咁個情況。咁啊，周 Sir 點睇咧？即係當然我都睇上嚟，即係呢一個亦都通常係一啲快樂主義嘅一啲嘅弱點位咧，俾人哋攻擊。 我覺得個理論上面咧，喺我哋日常生活係一個應該話係一個好即係平穩嘅生活裏邊啦。我記得咧就係、是、應該我冇記錯《一代宗師》呢套電影裏邊咧，梁朝偉飾演嘅葉問啊，你知而家呢排葉問都又紅翻啦。咁啊，佢嘅角色裏邊有一句説話都幾好笑嘅，即係聽落就幾苦澀㗎，但係諗落就幾好笑嘅，就係咧喺佢一生裏邊咧，40歲之前咧都係春天。嗱咁佢呢句嘢嘅意思就係话咧，佢一路好顺啊，生活好舒适啊。你睇套戏里边讲紧啊，又上去金楼啊，即系一个富家子弟咁嘅生活。咁但系去到日军侵华啊，即系呢个当日历史史实里边都见到啦，即系国家危难嘅时候咧，咁以往一啲好舒服嘅好肉体上面也好，或者甚至乎讲紧啦，佢对于武学嘅追求都系一种心灵嘅追求啦吓。嗰、种快乐咧，其实都随住成个大环境变化咧而有即系影响嘅。嗱咁咧，我哋有一句说话，即系中国人成日都讲啦，达则兼善。头先阿 Mills 讲善啊嘛，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咁、有阵时我哋就讲紧咧，嗰、个善或者嗰个叫做快乐咧，有阵时喺个大环境如果不利嘅时候咧，嗱、呢个啱我哋可以深入啲讨论。就系喺一个时穷嘅时候，咁、我哋系咪应该追求一啲小确幸咧？嗱，我哋大嘢追唔到噶咯。嗱，呢个亦都系咧。如果我哋讲紧今日讲快乐主义啊，梗系一定要提一个人啦，就苏格拉底嘅学生啊，阿瑞斯提普斯。佢里边讲个成日大家听到个快乐主义，其实就享乐主义啦，大家都实听到噶啦。咁啊，一个最简单嘅一个表征就系咧，譬如我哋而家都成日都系咁噶。譬如我喺我嘅 IG 度都系噶，食好西啊嘛，即系食好东西嘅意思啦。咁啊，饮靓酒啊，你见到哇！靚酒配美人啊，又有靚風景啊，甚至乎頭先都講到聽隻歌，咁隻歌裏面咧就非常之開心嘅，又有哇聲色犬馬嗰樣嘢，連我哋舊拍檔啊 梁敬国在我的 post 度都即刻讲了一句越堕落就越快乐啊！我哋很多时就将呢啲嘢挂钩咗，就好似如果嗱呢、這个我谂我哋可以讨论下，喺一个大环境有啲嘢不能够做到所谓利他啊，或者唔系咁有利去做一啲大嘢嘅时候咧。其实自己缩埋一个小确幸，自己快乐下得唔得噶？阿 Mills， 唔系，我觉得呢个 exactly 都系其中一个好紧要嘅方向啦。即系尤其是依家嗱，首先讲咗有几样嘢先啦。头先阿周 Sir 所讲嗰样嘢，话自己一啲嘅小确幸啊，或者点样咧，其实某程度上咧，我觉得都可以唔一定同快乐有关。唔係我嘅意思唔同法律有關咧，即係話咧，我唔認同係所有嘢做完出嚟，最後都係為咗快樂嘅。 嗯， 嗱，即係講真，小確幸可能佢好可以係為咗我今日有人跌咗嘢，咁跟住可能我幫人哋執翻，而當中大家有嗰個嘅喜悦，跟住我受到一啲嘅讚賞，即係咁嗰只。咁嗰個可以係即係大家大部分都可能話啊呢、這個咪真係快樂咯，即係咁嗰只。但係受人欣賞，我覺得同快樂係兩回事嚟嘅。成就同快樂係兩回事嚟嘅。例如我因為達到有啲嘅效益而同快樂，我覺得都可以係兩回事嚟嘅。 嗯， 即係話我覺得佢嗰、那個因為咧某程度上係咁樣，因為我從一個少少心理學角度去睇咧，就係、是。其实人的而且确有好多感觉，而有啲嘅感觉咧，当中系包含咗快乐。 嗯， 例如，喺其中一个学说里边咧，系佢好得意个，佢系直情讲咧就系有唔同好多好多唔同嘅情绪，咁嗰只唔同嘅情绪交搭咧，就会成为衍生出一个新嘅情绪。例如系点样咧？快乐，单一个快乐就快乐啦。两个快乐加埋咧，你可能就系嗰啲我哋叫可能狂喜啦 ，ecstasy， 即系咁讲就即系大快乐咁样啦。但系当如果快乐咧加埋愤怒咧，就等于自豪嘅。 快乐 系快乐加埋愤怒系等于自豪，即系佢嗰个情况系咁样咧，就即系话咧，因为嗱愤怒你唔好当系破坏嘢先啦，即系我见到有啲嘢，我觉得系唔啱嘅，或者做得唔好嘅，或者唔够完善嘅。咁所以咧，其實會因為呢個咧係會產生到行為出嚟嘅，憤怒係會產生行為出嚟嘅。 係， 我先唔好講個行為啱唔啱先啦，總之產生嘅行為啦。咁產生嘅行為咧，可能係對個現狀作出一啲嘅改變，而真係 realize 咗，即係真係實現咗個情況之後咧，我就會有個開心嘅情況。即係話呢兩個加埋咧，就係有一個自豪喺度。 嗯， 即係話咧，其實如果從呢個角度睇咧，自豪就已經唔單止淨係快樂。 嗯。 系啦，系快乐加另一样嘢，再加上就真系其他系可以冇快乐，而两个情感加埋嘅嘢咧，都可能系会好嘅，即系有呢啲咁样嘅情况咯。咁所以你会睇翻就系、是、成就感就已经唔系单单一个快乐啦，而因为尤其是我喺个过程里边，我产生成就咧，我可能喺个过程里边咧系好多唔快乐嘅所谓， 冇错，冇错。 尤其是如果我用物欲嚟睇，我更加可能系放弃咗好多嘢。 系 喺精神上咧，我可能已经受咗好多唔同嘅苦难，我先至可以忍受到做到呢个咁嘅成就嘅。 嗯， 咁你好难讲佢系同我哋比较传统嘅快乐主义咧去讲佢以快乐为唯一个目的，而且快乐可能系快强烈。大係會好嘅，即係呢個就完全講唔上啦。喺你可能追求某啲成就或者做出某啲改變嘅時候個過程，咁我相信呢個就同頭先阿楊倫卿講，你話德蘭修女好或者其他咧，係有呢個咁嘅情況咯。而例如頭先阿周 Sir 講嘅小確幸，我認為亦都係嘅，即係例如我因為我自己喺工作上邊有一個賺到少少嘅收入，我終於可以第一份糧我俾到我屋企人。 嗯， 跟住咧，我阿妈见到佢嘅反应咧，佢唔系觉得系乜嘢，就系觉得好幸福或者，我就觉得有呢个少少嘅小确幸喺度，即系我会或者叫小，我通常会话小开心啦。但系呢一样嘢，我觉得系唔单止净系开心，即系嗰种满足感，可能佢有少少嘅成就感，再加埋有少少嘅孝道 系 嘅一个情况，同埋有一个报恩嘅感觉，即系你能够好难讲话呢一样嘢，到头来又系等于快乐。 咁所以我自己會係咁樣去睇呢件事咯。 佢即係阿仲遠聽正話你講嗰啲咧，即係講快樂呢樣嘢咧。你正話提過一紮嘢，譬如話你啊第一份工有收入，俾媽媽好開心，感覺到咁。呢啲咧可能喺我哋即係用詞方面啊，周 Sir 要糾正下我，如果錯，就係一種喜悦，內心一種喜悦，一種安慰嚟嘅。而呢種安慰咧，未必係要表現得點樣，即係手舞足蹈啊咁樣。而咧，我諗我哋啊喺平時成日用嘅快樂嗰啲咧，就係、是、即使咧係會表露出嚟啊，好開心啊，手舞足蹈啊嗰樣嘢嘅嗱。我好認同你講嘅嘢，譬如話我哋做一個合作，做一個工程一個 project 咁嚇，或者喺學校搞一個大嘅啊運動會，大型嘅歌舞咁，個過程其實一啲都唔快樂㗎，係嘛？咁多人事，咁多問題，尤其是喺疫情要夾時間，好多嘢發生，好多嘢準，我哋先行得到咁，其實受嘅壓力、受嘅痛苦係好大。但係譬如話我哋拍掌，今晚完成，好開心，其實。当事人嗰几位咧，就系、是、其实有阵时就系我松咗一口气，而得到咧就系一种满足感，一种安慰。嗰种安慰咧就系心灵上安慰，放下心头大石啦。咁呢种系咪叫快乐咧？都可以系。 你讲得啱咧。嗱，我自己咁睇咧。如果你头先阿玉龙兄讲嗰个咧，我觉得就唔得，我觉得系唔同快乐，系啦。但系咧，好多时咧，我觉得绝大部分人嘅人咧，可能系即系最能够简单地喺我哋现实社会咧，代表一个你话善又好，代表一个系正面嘅回报，佢哋就会讲好开心，系真系有个快乐嘅，即系咁讲。但系头先你讲得，我觉得你个用词好准噶，我因为释放，我得到有安慰，我觉得呢两个就系已经准确啦。我覺得跟住佢講話呢一樣嘢咪開心咯，即係呢一個係，我覺得反而多過咧，即係都係表達話呢一樣嘢對嚟講真係正面啊，即係多過係講緊快樂嘅，即係我自己會，我覺得頭先嗰兩個就好準。 我真係咧呢個親歷嘅，喺後生嗰陣時咧，同一個師兄輩、師傅輩嗰啲講，即係大家做完好辛苦，一單嘢做完啦，咁嚇做完曬啦咁樣，咁我話真係開心啊，我哋要慶祝咁。佢個反應係好平淡，跟住可能即係錢落我袋啊！而家諗起，好啊，做起啊，做好，好啊，好啊，我哋諗下一件啦咁。佢當時係咁講，咁佢樣唔係話不快，但係唔係話好似我哋做僆仔嘅時候咁啊，搞掂啦，好開心啊，咁難都砌掂啦咁樣。佢唔係嘅，即係人生經歷嚟嘅，有陣時就係、是、咁啊。咁你咪再谂下一样咯，系嘛？即系谂下一样，当然系有意义嘅，就唔系话系点样样去做啲乜嘢。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咪一定话嗰个快乐带落去讲享乐咧？喺中西文化中，尤其是中国文化咧，我甚少见到话鼓吹啲人享乐啲乜嘢，去享啲乜嘢，系嘛？周 Sir 点睇？ 嗱，我听你咁讲咧，尤其是头先你一个字咧，叫我执下字粒咧，我唔会执你字粒。我觉得你讲引发到我谂到一样新嘅谂法，就系、是、咧，头先你讲到咧就系内心嘅喜悦呢个概念。我哋成日都觉得有啲嘢咧快乐好难计算嘅，嗱，但系而家我哋脑神经科学啊，或者我哋而家好多科学上面都成日谂到，嗱，譬如头先你个例子，即系砌完一轮嘢，突然间释放嗰下咧，我即刻谂到就肾上腺素啊，因为最近我。哇！多嘢做到不得了，咁啊，然后好紧张，好紧张，但系突然间有一种濒死嘅感觉添。但系跟住，然后过咗之后咧，哇，觉得好叹啊！嗰种感觉，原来可以计算嘅。而家啲人，甚至乎，如果你听过好多理论，讲紧啲神经元嘅理论啦，讲到即系其实有啲触觉上或者感觉上，令到你咧，如果你捉得到边啲令你开心愉快，所以我喺学校里边教书咧，都成日讲，譬如咧做运动会提升你嗰啲多巴胺啊各样嘅安多芬啊，咁各样嘅嘢，甚至乎我成日叫啲学生玩嗰啲游戏噶，叫佢哋揾我哋揾一啲咧所谓咧食完啲乜嘢会令你开心啊！我哋拣嘢食啊，譬如咧最经典大家都听过就食黑朱古力， 系 嗱呢啲其实咧而家就另外一个引起另外一个，我谂依家呢个综述我哋讲唔切噶啦，下一节就可能他会讲到多啲。喂，快乐又而家今时今日咁科学化，系咪可以计算？系咪可以量度嘅咧？喂？ 啊、都可以讲下，尤其是快乐同而家嘅一啲嘅主义，究竟系咪可以配合到嘅咧？咁不如我哋听首歌先。咁啊，阿周 Sir 你拣嘅， 喂，四个字啦，呢只歌啊，洪家豪嘅，大家记住啊，及时行乐噃， 非常啱。 好，我哋听下及时行乐，洪家豪。 这晚看灯色煽情，这里反正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车厢你按门铃，失缩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浮沉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里等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远地正我难抵抗，美梦只能醒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怎可能心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消息指港铁东铁线过海段计划在下个月15日通车，届时东铁线南行经过红磡站后，会到会展站，并以金钟站作为终点。港铁回应表示，东铁线过海段的测试工作过去3个多月一直进展顺利，相关的法定检测亦正按步骤班进行，当有关程序完成并确定通车日期后，会适时向外公布。前九铁主席、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东铁线过海段将可以由罗湖直接去到港岛核心地带，形容通车是香港铁路史的里程碑，但相信通车后东铁线将更繁忙，期望高铁可以取代直通车直达广州东站，令东铁线能够完全使用路轨，保持较密班次，疏导乘客。他担心未来新界东北有大批居民搬入，将难以负荷，建议在皇后山一带兴建新的架空轻轨铁路直达大围，再以荃湾为终点，以屯马线作分流。本港新增36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96宗核酸检测同170宗快速抗原测试阳性情报，再多11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91,216宗确诊，9,085人离世。多9间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7名学生同2名职员，其中1名学生的家庭成员疫情阳性，呢名学生星期一以嚟并冇翻学。当局宣布星期日起取消对海外国家或属地就新冠病毒发出的外游警示。卫生防护中心话，应该尽量避免非必要的旅游。 行政长官候选人李家超公布政纲，提出四大纲领，包括提升政府的管治能力、土地房屋提速提效提量、提升香港竞争力，以及建立关爱共融社会，重视青年发展。李家超提出公屋提前上楼计划，目标提早一年俾住户上楼。他说房屋问题已经蹉跎二十几年，必须坐言起行。他又提出推行试验计划解决跨代贫穷，帮助1000名住"劏房"的初中学生。提升政府管治能力方面，他说对现届政府架构重组方案抱倾向性态度，又建议设立应急动员公务员机制。另外，他认为要发展香港成创科中心，形容没有创科没有未来，不进则退。他并希望将香港塑造为文化之都，目标是大湾区内想搞任何展览首选香港。一名隶属长洲分区的警务人员上星期五发现遗失警察委任证，警方将案件列作遗失政府财物处理。警方呼吁市民，如果拾获该警察委任证，应该立即致电999或将委任证交到就近的警署。警方有既定的机制和程序，规管人员妥善保管警察文件。案件由长洲分区跟进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619点，跌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26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29.85，瑞士法郎0.973，加元1.281，人民币6.644，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36美元，卖出1906.0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风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星期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最低气温约19度，下周中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5月1号开始放宽一啲嘅入境限制啊！旅行社常务董事袁振宁， 始终嗰个限制都好多啦，包括航班、检疫安排，再加埋个熔断机制啦，都唔系好简单嚟到旅游。 总商会总裁梁兆基， 冇一个参加大型商业活动嚟讲，想俾人困住咗7日，先至可以再去其他地方。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东篱龙谷》所讨论的其实是寂寞，面对突然间离世的太太，东篱其实是不能够承受的，因为没有人是真正喜欢完全孤独的。他对太太求婚的时候这样诉说：一直以来我的人生也不觉得孤独，但自从见了你以后，我便发现人生前所未有的孤独。 东尼用了一个非常合理又非常怪诞的方法，他登报请秘书，有一个女孩来见工， 东尼话好简单，请佢每日着妻子嘅呢啲衣服，冲咖啡，喺家闲坐就可以啦。工资仲非常之高。东尼亦都坦白咁样同佢讲，妻子啱啱死咗，佢需要一啲时间去适应。于是就请女孩攞一个星期份量嘅衣服就可以翻屋企啦。但系东尼后来又认为咁样做唔啱，然之后就叫呢个女孩唔好再嚟啦。 我哋只要企得离开东尼远一啲，就能够知道呢一次系佢自救嘅尝试，亦都系整个故事嘅关键。好可惜，佢仲系将嗰道门关闭咗。 佢卖晒所有嘅衣服，面对空荡荡嘅家，佢觉得好讨厌，生活好讨厌，所有嘅事情亦都好讨厌。但系佢继续生活落去。两年之后，佢嘅父亲亦都死咗，父亲留下大量嘅唱片。在他妻子的服装间堆积如山，然后他将所有唱片全部都丢掉。 小说最后这样说，唱片的山完全消失之后，东尼龙谷这回真的变成孤零零孑然一身了。小说就在这里这样完了，真的太残忍。其实村上在这里是落了很重手，他将角色完全放在绝路，完全给任何的空间他。在之后村上春树的小说就绝少完全不给他笔下的角色任何的希望，就好像 Drive My Car 一样，希望和救赎也许迟来，但永远都会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莱辛顿的幽灵》，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我哋咧上两次咧就讲咗咁多快乐，讲咗唔同形式嘅快乐，或者快乐同其他嘢嘅区分。咁啊，一句到底最紧要啦，就系喂点揾到快乐先得噶？即系系咪捉得到、揾得到，或者叫创造得到嘅咧？咁样啊，周 Sir 先啦，喂，你点睇啊？你觉得快乐系一冇咩一回事？发现嘅、创造嘅，定系用其他形式去寻找到嘅咧？ 我用教书通啦，因为教书都有时候，你刚才讲正向心理学啦，呢几年都接触好多，亦都要教咁样。我呢几年最中意讲就是快乐系储嘅，因为其实你刚才讲嗰啲地方都有机会揾得到嘅，可以系即系创造性嘅。可能我突然间见到一啲得意嘅嘢，然后我拍低佢，咁啊变成咗一个好多人传播嘅一条片，咁呢个系快乐嘅传源啦。又或者见到一啲，譬如最简单啊，可能见到啲好愉悦嘅嘢，睇一套好好嘅电影，睇一本好好嘅书，听一只好好听嘅音乐，呢啲其实都唔需要你 create 嘅，但系你接收嘅时候就已经有啦。甚至乎你行山，感受到天地嘅灵气啊，讲好似好夸张，但你试下喺个山头度望落去，你感受到大地嘅即系 awesome 啊，即系大地嘅伟大。咁呢啲全部你一一去储，甚至乎你同人沟通相处，譬如今日咁同两位吓、万玉伦兄第一次接触 ，Milson 又嚟啦，又系你啦，见到一种故人啊，识日日都见到面嘅，又或者系一个新知旧语一齐。呢啲全部都系快乐，要学识储，所以我觉得调翻转咧，我就唔会用一啲唔同嘅角度点样揾出嚟，系当我哋有嗰个感觉咧，我觉得就要记住佢，然后如果有机会嗰种感觉系可以即系重新揾得翻嘅，揾翻究竟喺边度揾得翻，揾翻个 location 喺边，下次去翻，譬如间餐厅好好食嘅。下次咪再去咯，系咪？嗰只歌好听嘅，摆落个手机度，咁咪第时可以 loop。呢啲全部都，因为今时今日，我谂我哋喺个生活里边太多复杂嘅事。如果可以喺生活里边揾到啲令我哋有愉悦感嘅嘢，我觉得真系要 keep 住咯。 若伦兄啊， 我就好同意阿周 Sir 讲嘅，即使咧，其实快乐，我哋有阵时系。 要刻意去揾。譬如話我哋想食一碟好嘅東西，係嘛？啊，揸架好靚嘅車咁。佢頭先講得啱，我要積蓄錢啊嘛，呢啲就係嘛，係物質上邊支持。但係如果我哋講，譬如話同天空啊、大地嘅接觸，行山咁啊，周 Sir 正話講嘅，其實就係我哋即係話咧，嗰、那個儒家所講嗰個感通， 嗯， 人與人之間大家個心靈相通，同天地嗰個溝通嚇，咁、啊、樣俾到我哋啲乜嘢嘢咧？咁我哋自己係要有思考嘅嚇、啊，即係好似喺三月在疫情高峰期没有出街，我真的。那 我又不是觉得很抑郁，真的。我怎么呢？我在坐着看书，在书台看书，那听些中医讲、啊、将焗个保理茶加上果皮，我又试一下什么都好，这些又不会有副作用，就试一下咯。一路看书旁边一壶茶、啊、我已经觉得 很满足，因为 我觉得、啊、这样的环境下我还叹到茶。都唔錯啊，係嘛？咁帶出我諗乜嘢咧？我就諗起我哋即係傳統東方人嚇、啊、對快樂追求呢樣嘢咧，不嬲都係寡慾嘅。我哋 嗯， 而我哋講嘅乜嘢咧，我就即係喺呢個節目或者現在仲有十零分鐘，我想 highlight 俾大家，即係等大家去認同一下，或者去思考一下，或者相反意見都唔頂嘅、嗯，就係我哋中國人就講知足， 嗯， 知止、知足常樂嗰個問題。我哋知道，即系唔需要多嘅。有阵时啲嘢唔需要多嘅，譬如话行山唔使话行到哇死咁二十个钟咁，冇必要啊，系咪？由朝行到行几日咁，我哋享受个清风明月，或者享受个太阳光咁，已经足够噶，系嘛？有五分钟、十分钟、半个钟已经足够。所以即系老子都讲过嘅，系嘛？你知足就不辱，系嘛？知止係嘛？不殆，即係唔會令到你會死亡，唔會令到你有傷害咁。其實係我哋譬如話平時處事都係嘅，食嘢又係嘅。而家三高咁，邊個見到都驚啦，係嘛？呢個係苦嚟噶嘛，亦都係對身體一個傷害嚟噶嘛。我哋知足，譬如話我哋知足嘅時候咧，我就覺得真係知足常樂係自然得到個快樂。 喂，會唔會咁咧，玉倫兄？你頭先所講嗰個方向咧，其實同躺平咧、 啊、 都有其相通之處嗱，即係當然我明白有個唔同嘅地方啦，但係某程度上咧，躺平主義咧，佢都係我減低我嘅一啲嘅慾求。 係。 令到我唔需要做好多嘢， 系 而去追求嗰啲嘢翻嚟， 系 咁自然我自己就会得到一个自我嘅所谓嘅满足啦，因为佢系减低咗自己嘅欲望啊嘛， 系 我做少啲嘢啊嘛，我可能需要争取少啲嘢啊嘛， 系 咁我自然唔会第一就唔会失望啊，唔会其他嘢啊，咁。我就自然會有一個滿足嘅咯噃。 佢 同呢個有冇唔同咧？ 躺平有陣時，我又覺得咧，係咪時下用到躺平咧，就變咗一種負面啊嘅意思喺度咧，即係好似批評人多過讚賞人。 嗯， 呢個人躺平啊，即係俗話我哋講死蛇爛鼠，乜都唔做嚇、嗯啊，無欲無求，無欲無求其實。喺即我哋要点睇咧？每一件事物都有 又唔系咁差系咪？即其实人哋可能系、啊、即系少少叫做污名化咗躺平呢一个词。 咁你譬如话我好似陶渊明咁归田园居咁种豆南山下咁、嗯，都系无欲无求噶。 嗯 啊，自给自足温饱咁，你可唔可以话佢冇动力咧？咁我有一个朋友同我饮茶倾咗两个钟，都系倾呢一个环节，倾呢个题目。 嗯， 咁我话如果。个个人都种豆南山下，个个人都隐居深山嘅，咁真系个社会冇人发展教育，冇人发展科技，冇人发展科学，又系一个大问题。即系我相信要取得一啲平衡，某一件事都系，譬如躺平嘅，我哋放假嘅时候躺平嘅，何妨啫？ 嗯 啊，或者我哋攞个大假咁躺平，何妨？或者每日都好啦，我翻到屋企，有啲人而家都兴啦吓，耍下太极，打坐。啊，將自己啊叫做歸零啊嘛 ，reset 啊嘛，係咪？將自己從零開始又嚟過咁養生嘅道理，某個時間靜，我又欣賞我呢樣嘢，因為真嘅喺個尤其是我哋嘅物質世界，香港咁高速嘅經濟社會，係好多壓力，好多唔開心嘅事發生嘅。咁我哋但係問題就話、是， 即係好簡單，係要正面面對嘅。 嗯， 聽日個來臨，聽日翻工，咁點咧？咁但係今晚當下呢一刻，我哋如果再帶住啲煩惱、哀傷、憂愁嘅話，瞓唔到嘅喎。咁我係應該躺平嘅。 嗯， 但係如果你話大好青年廿四小時都躺平就弊啦。嗱，日本喺過去嗰二三十年咧，出咗啲名詞，大家都好熟嘅啦。初初出電車男， 嗯， 後來出宅男。因為我喺日本公司做過啦，以前係咪咁啊？同佢哋傾咧，都啲人都上一輩嘅，同我哋嗰輩零零頭。唉，我哋後生好薄噶，戰後啲人好薄噶。而家電車，我話點為啲電車男咁成日淨去喺個地鐵嗰度走咯，喺度睇書咯，喺度咁樣咯，咁莫我咁。咁味道最慘啊，最慘係宅男，街都唔出，廳都唔出啊！有啲飯送爸爸媽媽咁擺門口食完咁。真係有啊，唔係講笑喎，係真喎。有啲家長真係喊啊，即係傾。 即係冇疫情都係咁樣啦，係咪？ 唔係講疫情啊， 係咯。 呢個詞彙用咗好多年㗎啦。 係嘅，係嘅。 好悲傷嘅。咁不幸我見到香港都有啲咁嘅情況。 嗯。 咁咧就係咧，我就發覺可能個家庭太富庶俾佢。 嗯。 我使乜做啫？爸爸媽媽有屋我住，實有筆身家俾我，有車我用，個個月有得俾我使。我躺平，我搏嚟做咩啫？我打几万蚊工又如何啫？系嘛？当我搵五万咁如何啫？我唔打工，我都爸爸都有三万俾我，或者我根本就已经有一间屋我住，我自己私人嘅，有晒 high 翻，有晒享受嘅。我使乜嘢咁搏咧？咁即系问题。好多战后好多先进国家，所谓先进国家就系工业国咧，都出呢啲问题。 所以躺平就可能要适时啦，即系。即系啱时候， 系 啱成长个过程或者点样啦，系咪？ 系 其实嗱，如果喺心理学个角度嚟睇嘅话咧，有一位咧，俄罗斯嘅女心理学家，咁佢其中一个几出名嘅讲正向心理学，而当中咧佢好集中咧系讲紧点样可以搵到快乐嘅，即系佢做嘅研究。咁我唔知佢呢段時間有冇改變啦嚇。OK， 總之佢之前嘅言論咧就係咁樣。佢睇咧就係、是、佢做嗰一個咧係關於twins 啊，即係嗰啲 雙胞胎 嘅一啲嘅研究。咁當然就係唔同嘅基因強弱嘅雙胞胎嘅研究啦。詳細唔講啦。但係佢喺呢個研究裏面咧，基本上咧佢揾到究竟快樂係可以點樣得到嘅咧？咁佢睇咧就係話有五成嘅快樂係由天生出嚟嘅， 嗯哼， 即係天生嘅意思就即係話可能你一生成嘅時候嗰樣啦，身體嘅構造啦，身體嘅健全性啦，或者係你同邊一啲嘅人一齊啦，喺嗰個嘅環境係點樣啦，呢啲都叫天生你已經定咗噶啦，冇一變咁嗰只，咁啊佔五成。咁當中咧，佔10% 嘅咧，就係、是、關於咧佢叫 circumstances， 嗯哼， 即係佢話嗰個情況或者嗰個情景， 嗯， 嗱、那、嗰個情景嘅意思就咁樣，你可能天生就係叫做含住咩金鎖匙出世， 係 情景嘅意思就即係話你之後可以係破產嘅， 嗯， 又或者你係天生係一個窮等人家，但系跟住你可以有个情景系中咗六合彩嘅、哦， 嗯哼， 系而呢啲情景咧都好可能我哋叫做就唔知点解佢会出嚟嘅， 嗯， 系啦，即系究竟唔知边啲因果构成出嚟嘅咁样，咁啊占10%， 哦， 系啦， 嗯， 咁咧其余嗰40% 咧佢叫做 life activities， 嗯， 即系佢话呢一啲叫生活或者生命嘅活动， 嗯， 嗰啲咧佢就认为咧呢40%咧就完全可以建构出嚟嘅。即係話好似頭先，其實有少少似啊頭先阿周 Sir 嗰個方向，即係例如我去做啲乜嘢，儲住呢一個，我去食一個餐廳，我好鍾意食到我有一個歡愉嘅感覺嘅， 嗯， 咁我又儲起水上嚟，即係呢啲就係我去不停去做一啲，如果以阿頭先阿周 Sir 嗰個就係我不停去做一啲嘅 life activities， 係令到我個開心係可以加強嘅，即係咁嗰隻，咁就呢、這個就係嗰個方向。咁所以咧，其實從佢個方向嗰度睇咧，首先嗱，40% 係可以自己創造啦。其實嗰10% 嘅 circumstances 咧， 即係個情景咧，又唔係衰得曬啦。 嗯， 咁你天生嗰啲亦都唔係 50% 完全可以係天生 50% 都係冇快樂嘅。 嗯， 即係原來我就算我係一個窮嘅情況，我可能每個家庭嘅感情會好咧，即係我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咁即係某程度上咧，可能加加埋埋咧，佢就會睇咧快樂其實超過一半，話唔定我哋都係可以自己創造到，令到我哋嘅人生咧係快樂多過叫做不快樂嘅時間。咁佢就會咁樣去睇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從佢嘅觀點嚟講咧，而且佢幾流行嘅呢個觀點，因為大家就會覺得係快樂變咗掌控到，快樂變咗似係可以喺你嘅手裏邊咧係可以創造嘅咁樣。咁所以佢呢個學說係幾多人去 buy in 嘅。 其實都阿周 Sir 都係可以嘅，因為睇你點睇啫嘛。 唔係呢個係直情我教書嘅時候咧講點解話草咧就係背後就背上呢嚿嘢㗎啦，一模一樣啊！我直情用緊呢個，我用翻頭先玉倫卿個例子啊，嗱，譬如咧日本人而家最大件事嘅啲就叫草食男啫嘛，佢連最基本咧食色性也裏邊咧，佢對於咧異性或者同性啦，唔知佢邊一個喜好啦嚇。佢連即性慾都冇埋嘅，咁呢個最誇張啦，我相信。 即時 係啊，你 零嘅咯去到。 係啊，哇！真係平到不得了噶啦，咁樣 不得了啊！ 但係如果我哋講緊佢嘅天性，頭先講50%，佢係一個草食男嚟嘅，我假設係咁樣先啦。嗱、 嗯， 佢又遇正係一個際遇啦。頭先我會用際遇呢個字啦、嗯，就係嗰10%，即係佢遇到咩情況呢？就係、是、佢遇到係而家日本失落30年之後，但係佢仍然係後貴佛嘅年代， 嗯、 有啲錢，但係又唔係好多。嗱，佢遇到咁嘅情況，都相對嚟講都唔係咁有利啦，唔容易開心啦。嗱，我就成日咧喺呢個位度就喺呢個位棘住啦，就同啲學生講：咁呢個人係咪有60% 傾向可能冇咁好咧，或者冇咁開心咧？就唔係嘅，因為人生不如意事就十常八九，我當係咁計先啦。 係、 咁唔該就開始儲嗰一二啦，開始、 嗯、 你就攞住個一二出嚟就我哋頂啦。當有遇到一啲唔好嘅際遇嘅時候咧，就諗翻嗰一二點樣開心，即係十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嘛。咁你咪記住啲如意事咯，儲住嗰啲如意嘅事，點樣能夠有啲開心嘅感覺？用翻草食男嘅例子。喂，咁你可能對於異性冇興趣，咁但係慢慢嗱呢、這個可能未必大家同意啊，但可能佢對於啲二次元空間嗰啲嚇，頭先講宅男啊嗰啲 otaku 啲宇宙族嗰啲， 知音未來啊， 可能對於知音未來有興趣喎、啊。嗱，咁慢慢由嗰度作為起步點出發，佢對於人際關係或者你唔好理啦，你當係一個機械人都好啦，起碼佢踏出咗嗰步先。嗱，呢個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步。慢慢慢慢咁呢度亦都到最後，我通常都會講一句嘅，活在當下嘛。喺嗰刻揾到邊啲令你愉快嘅嘢，真係要好好地感受同記錄咯。 嗯，同埋就其實如果做得阿周 Sir 嗰個嘅方向嘅話咧，其實已經好大功德嘅啦。因為點解好大功德咧？即係有另一個角度嘅心理學會睇翻咧，即係快樂係發現嘅， 係。 即是话呢佢本身就喺度㗎 啦。 某程度上真係咁样啦。件事你可以有两个睇法啦。虽然咁样讲呢可能会有人误会，不过好简单，时间唔够。件事有两个睇法，你执佢边边，其实呢就等于你会感受到边一边。你执佢快乐嗰边，你就会睇到佢快乐嘅情况。咁当然唔系咁一个阿 Q 嘅情况㗎，我想讲即係只不过时间嘅关系啦。但係呢佢会睇呢就话你点样，你有冇一个咁样嘅，你话智慧又好，经历又好，去懂得点样去感官一件事，而睇到嗰件事嘅好嘅地方，呢、這个反而系一个叫做你能唔能够快乐嘅最主要原因。 你哋两位正话讲咧，我好认同，同埋咧即刻喺个脑度标咗两只字出嚟。第一就系咧，阿周 Sir 讲嘅，同你讲，阿仲远兴讲嘅都系有个理性嘅思考喺度，你要识储，要去识睇，识感受。第二好重要嘅，我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就系一个感恩心。啊，今日有阳光，今晚清风明月有月亮，我哋储起佢啊嘛。点解要储咧？就是、好嘢嚟啊嘛。咁我哋。真係要一種敬意喺度，有一種感恩。咁呢種感恩咧，你如果喺教學，我哋下一代啊傳落去，其實係細水就係長流。 係啊， 流芳嚇、啊、可以。 咁啊，我哋今日講完快樂主義啦。咁啊，其實另一個快樂咧，就可以聽下星期日嘅廣東廣西嘅。 不過他今次呢縮一縮大家的快樂，他講話快樂可能要有分寸，因為個題目呢就是分寸。咁由馬鼎盛啦、米哈啦同埋海林同大家講下分寸㗎。咁啊，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就送上最後一首歌。最後一首歌呢就係阿 Janice 嘅 Little Miss Janice。其實佢都係一種快樂嚟㗎，就係認識自己做返自己呢，其實就係其中一種可能最大嘅快樂啦。咁啊，係咁先，各位再見，拜拜。 拜拜。 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话我没有深度，话我大脑乱构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躁，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毒喺猫山呼出气概，不掉带卡通不觉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should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躁，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独享星盘不需竞赛，不补妆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认到吗？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他配得上我。